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感谢你让我们在礼拜六的晚上可以一起思想你儿子的祷告生命，求你帮助我们效法他，因为在他的祷告之中，他为了你的荣耀而祷告，以荣耀你，让我们也能够学习如何借着祷告叫你也得荣耀。也求你叫我们今天的这段时间最终能够荣耀你。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K， 今天是那个为祷告而生的第七章，耶稣为父的荣耀祷告，使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2章26到27节。我现在心里有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求我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我就是为了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基督的首要目的和我们首要的目的是一样的，我们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小要理问答的第一问，许多人都熟悉的，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也说，我们或吃或喝，其实就是我们人活在世上，不论是做什么，都要什么以荣耀神，都要荣耀神。所以荣耀上帝是上帝创造人最初的目的。人堕落之后就无法达到这个目的，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在上帝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新创造的人，这个目的对我们来说就不再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创造，也可以达到这个上帝创造我们本来就应该要达到的目的。但是我们首先看我们主，这对他来说，这也是他的目的，我来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就算他心里忧愁，就算他忧愁到不知道该怎么说，就算他需要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帮助他祷告，但他仍然认知他就是为这时候来的，是为了什么？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为了父的荣耀来的。所以他在分离的祷告，在大祭司的祷告里面有讲到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约翰福音17章第4节。怎么样荣耀父呢？就是借着完成父所托付给他的使命任务，是父托付给他的事，他说我已经完成了，我已经成全了。因此有基督样式的人，在基督里面得到新得以重新创造的人，就理当效法基督，他如何荣耀上帝，我们也如何荣耀上帝。或者我们说的更完整一点，用罗马书8章的用词，他如何受苦荣耀上帝，我们也按照他的模式效法他的生命，受苦荣耀上帝，得荣耀。 OK， 这边有提到我们是透过圣灵荣耀父神以及基督，与神的子民一起以三一上帝为乐直到永远。接下来 马克·琼斯在第73页上面这一段说，我们这么说，这其中有一个关于耶稣祷告的三一论重点 （Trinitarian emphasis），也就是说，上帝的儿子是借着圣灵向父祷告，或者借着圣灵荣耀父。那么我们也必然是如此，我们也必然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也在圣灵里面，他将所领受的圣灵，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因此我们也是一样，借着圣灵得以荣耀上帝，向上帝祷告，向父祷告。所以他的荣耀，我们就有份于这个荣耀，就叫我们也有份于这个荣耀。或者马克·琼斯在这里讲的那个得荣耀概念，就是现在是他得到荣福之冠，因此在他里面，我们将来也有荣福之冠，得以见到上帝，或者在基督耶稣的面上见到上帝的荣耀。耶稣必然是借着死来荣耀父。如果我们要能够有份于这个荣耀，耶稣他必须要完成父所交托给他的任务，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是借着死。当耶稣说："我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你所托付给我的事，你所托付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这个当然就是讲，预先告知他要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OK，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接下来这一段的 title 是“忧愁的灵魂”或者“我们的主他忧愁的灵魂”。正因为他有完全的人性，也有全然的人性，他并不是只是取了一个人的外壳肉体，他是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有肉体，有灵魂，有心智，因此。如果他祷告，他的祷告是真实的，向他的父祈求，按照他的人性的灵魂、心智，依靠圣灵向父祈求，而向父所祈求的这灵魂是一个忧愁的灵魂。耶稣为什么忧愁？我们之前在认识基督那堂课里面应该有提到，有神学家指出。耶稣的忧愁，就像，以赛亚书53章那边所提到的，他是，经常忧愁，忘记中文是什么，常经痛苦，a man of sorrows，他就是一个忧愁的人，常常经历痛苦的人，不是只有某些时刻，所以神学家会指出来，他在，新约作者。在克西马尼那段经文所呈现出来，我们主的忧愁和痛苦，其实是有代表他一生所经历的忧愁和痛苦。他的一生可说就是无止境的克西马尼，因为他知道他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来。从小他的父就教导他，提醒他。从小他就一次没有退后，一次没有违背，教导他什么？他要顺服，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他说："我来，你为我准备一个身体。"或者如果你要直接引用耶稣他引用的旧约经文，"你为我准备了耳朵。"耳朵是什么意思？要顺从听命的耳朵，或者在旧约里面那个 仆人因为爱主人、顺从主人，而要有一个专子钉穿的那个耳朵。你为我准备了这样的身体、这样子的耳朵，好叫我顺服你，顺服以至于死。这个是我们的主，他从小他的父每天早上就提醒他、教导他的。他早就知道，他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来，因此他有一个忧愁的灵。在约翰福音12章27节的这个"忧愁"这个字，就是我们今天用的经文，中文翻译成"忧愁"，但是其实，原来的希腊文所表达的意思，可能远远比文雅的"忧愁"要更激烈的多。这个字可以用来形容在那个翻腾的海浪。与马太福音14章26节，当门徒们看到耶稣在海上行走，大惊慌，是同一个字。如果我们这样子理解的话，我们在读约翰福音12章27节，我现在心里大大的惊慌，这是我们的主说的。我该说什么才好？甚至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罗马书8章26、27节。惊慌到我们的主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刻吗？但是他认知，他就是为了这个时刻来的。马克·琼斯在这里引用诗篇第6篇来描述我们主的心情、心态。从我们主的这短短的2节经文的祷告词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主是有一个真实、有理性灵魂，会感受忧愁、会经历大痛苦的灵魂。我们甚至可以说，罗马书8章26、27节，首先在我们的主身上是事实，因此在我们身上也是事实。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忧愁惊慌到一个程度，不知道该如何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这个首先应验在我们的主身上。马克球在这里提到，他说在这个时候，当我们的主在他惊慌的时候，他求助于什么？他诉诸祷告，这边有提到他诉诸于 theology 神学，对神的认识，其实不外乎就是说他的祷告是有对神的认识的，按照上帝的旨意求，我就是为了这个时刻来的。他怎么知道？因为他的父从小就借着经文教导他，这就是对神的知识、对神的认识。如果他没有这个认识的话，那你可以想象他的祷告，他不会说"我就是为了这个时刻来的"，他也不会说"你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就"。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一下，耶稣的忧愁或者是惊慌，主要是因为他上十字架要与神隔绝吗？还是说他肉体要经历这个像人一样的痛苦，是灵魂与神隔绝，所以他很惊慌？就是说他的惊慌是属于什么样的内涵？ 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我很喜欢 在75页金童约翰那一段话，我觉得多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稍微念一下好吗？此刻大大展现他的人性，就是那迫切求生而不愿意死的本性，也就证实他并非毫无人性情感。正如饥饿和睡眠不可耻，渴望存活也不可耻。而基督的肉身确实无罪，但并非没有本性需求。因凡无自然需求者，即非肉身存有。我觉得这个回应到我们本来被造是要永远活着，尤其若亚当没有犯罪的话，他本是一个永远活着的身体与灵魂，甚至提到天上属灵的身体。我觉得这个东西大概只有耶稣能够真的知道，那个与死的距离真的是天与地的差别。我觉得那个痛苦来自那个张力，大概是我自己的一点感觉。 耶稣的灵魂经历与神隔绝，所以反映在肉体的痛苦，包括他说我渴。 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以灵姐的问题应该是，当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里面，按照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大声哀哭，他自己说我惊恐起来几乎要死。他为什么惊恐？是因为他怕上十字架，要经历肉身的痛苦吗？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有许多的殉道者，殉道之前、临死之前，都比我们的主展现出更多的勇气。Right, Cramer， 那些清教徒。可以说是秉然赴义嘛，是不是？这是不是中文？反正就是，很有勇气的。是 Cramer 还是他的同伴说，他要上火柱之前，要被烧死之前说，我忘记那他是说，你告诉我的太太，我明天渴望上火柱。他的意思好像是不比我们新婚那天渴望我见你从婚礼走到走向我，因为我要走向我的主。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个是这个应该17世纪的一个殉道者留下的，所以他展现的，你可以想象他展现的勇气是多么的值得我们尊敬。我们的主他上十字架之前没有这样子说，他说若是可以求你将这杯挪去，他跟他的门徒说我惊恐起来几乎要死。所以如果这个只是他害怕他肉身上的痛苦的话，我们几乎没有办法解释他的痛苦。我们可以用说，他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是与他父的隔绝，但是那只是我们字面讲的，那只是按照圣经的他自己口中的话，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我的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这其中，我们没有一个人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历史上没有一个人经历过，他是全世界凡属他人的罪都倾倒在十字架上，都倾倒在他身上，而且他知道。OK， 该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马克·琼斯提到，很多的英文的 版本，好像中文的和合本是不是后面也加上一个问号？我该说什么好？然后直接复啊，就我脱离这时候，好像那我该说什么好？然后就说我该问这个问题吗？复啊，就我脱离这时候，那马克琼斯认为 那不应该，我该说什么好？是一个，就是他表达他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接下来的父啊托我就离这时候，这是诉求，就像他克西玛尼里面，克西玛尼里面求的，父啊求你将这杯挪去，这是一个诉求，直接的诉求。表达他真实人性的情感。马克玄在这里提到，人不愿意展现自己的软弱，才是软弱的表现。刚才以心念的那个人 Chrysostom 金口约翰的那句话，他说，金口约翰在这里主要提出来的，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人性，他。人性本来就是应该活的，所以本来就应该要避免死亡。死亡是一个 anomaly， 受苦也是 anomaly 的，就是不正常的状态。上帝创造人本来是没有死亡，也没有受苦的，是因为罪的缘故。罪是不正常的状态，非常态。因此，基督他有一个真实的人性。有个全然无罪圣洁的人性，所以他理当不想死，这是其中一个层次。但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人 Hugh Martin， 应该是18世纪的清教徒，不只是这表达我们主真实的人性，人性的情感，他更提出一个要点。如果全然不知罪的上帝儿子没有提出这个要求，没有求父救我脱离这时刻，父求你将这杯挪去，那就表示一，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全然无知；二，他不是全然圣洁无罪上帝的儿子。正因为他是全然圣洁无罪上帝的儿子，所以他畏惧，所以他厌恶，所以他憎恶罪的工价，他将要经历的，在十字架上负愤怒的杯，要全然浇灌在他身上，一滴也不剩。OK， so 就。对我们的救恩来说，基督完整的人性与完整的神性是一样的重要。Why？ 为什么？我们如果这么说的话，如果我们要得救，基督完整的人性与他完整的神性一样的重要。他不只要是上帝的儿子，他也必须要是上帝的儿子到真的成了肉身。所以这样子的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位格的论述，他有完整的人性和完整的神性。他不只是按照他的人性，他是按照他的人性和按照他的神性执行他中保的身份，完成父所托付给他的任务。这样的基督论的论述，特别是认知他的完整人性，不是只是一个躯体，不是像某个台湾所谓改革中神学院的教授说他的灵魂是没有经历痛苦的，因为如果他经历痛苦，他的灵魂就受到污染。不是这样子，他的完整的人性，他的肉体和灵魂都经历痛苦，都承担了我们的罪。所以这样子的基督论是基于什么样的救恩论的预设？为什么他的人性那么的重要？ 对我们的救恩来说。顺便一提，关于特别是有一些关于华人改革中神学家所坚持的基督的人性并不是受造的，所以我们就再次，这大家应该很熟悉，这是一个逻辑上的谬论，因为不是受造的就是造物的就是神，所以就不是神性，所以没有所谓不是受造的人性。如果基督有一个真实完全的人性，他的人性就是受造的，或者上帝为他所准备的一个身体。所以我刚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的人性是这么的重要，或者他的完整的人性是这么的重要，对我们来说。 那不就是替代性救赎的最基本的条件吗？ 对，就是替代性救赎。当然你知道，认知不见得每一个所有的人都认知基督的救赎他的本质是替代性的，也许有些人会认知他是为我们做一个榜样，或者说他的救赎主要是达成一个胜过黑暗势力的这个胜利，我们会说这些都是，但是这不是他最主要的本质，他必须替我们承受我们本该承受的。如果他要替我们承受，他就必须有一个真实的人性，完整的人性，有身体有灵魂。因为如果他的灵魂没有替我们承受，凡那没有承受的就没有得救赎。如果他的灵魂没有替我们承受上帝愤怒之杯，我们的灵魂就必须要承受上帝愤怒之杯，就这么简单。OK， 愿你的旨意成就。这一段从76页开始。So， 如果我们理解救我脱离这时候，就是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在克西马尼里面所讲的。那么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主认知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旨意，乃是要按照你的时间。正是在这个觉悟之中，顺服亲吻死亡， Obedience kisses death. In this realization， 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把它翻译成以致因此顺服以致视死如亲，我还是喜欢我原来的翻译。在他的觉悟之中，在这个 realization 里面， Obedience kisses death， 顺服亲吻死亡。Embrace， 顺服以至于死，这个是很直接很直接圣经的用词，我不知道为什么编辑要顺服以至于死。腓立比书第二章，所以这马克群在这边提出来说，在我们的祷告之中，我们可以提出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或者就是上帝有一些事情没有让我们知道的，这并不是放肆，这不见得就是妄求。然而求上帝明显禁止的事，就是在他显示的 reveal will 里面，显示的旨意里面，在他话语，在他给我们的诫命之中禁止的事情，如果我们这样求，就是妄求，就是放肆。但是有些事情上帝不见得有让我们知道，而我们求不见得就是放肆，就是妄求。 在这里面书里面有一个翻译的错误，是我后来看我的原稿是我写错了，那个编辑没有把它找出来。路加福音15章20节应该是路加福音12章50节。12章50节，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迫切焦急，对。中文的和合本是迫切，有一点这个意思，可是更多的是让他忧患焦急，因为他面对他那个还有一个他还没有成就的喜，就是在十字架上的喜。上帝的愤怒要如大水一样掩盖过他的那个心。耶稣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人，以赛亚书53章3节，然而他也因成就父的旨意而喜乐。但是父托付给他的事，却也叫他极其痛苦，几乎要死。我们刚刚提到马太福音26章那边，耶稣他自己在克西马尼里面对门徒说的话。这一切都是愿荣耀归于父。第76页到77页。OK， 唯独上帝的荣耀，这可能你们有听过说我们教会高举什么3个唯独或5个唯独，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圣经，唯独上帝的荣耀，还有个唯独忘记是什么，有人可以补充吗 ？Anyway， 这个是我们会时常说的，唯独上帝的荣耀。Soli Deo Gloria， 但是要在苦难中喊出唯独上帝的荣耀。在绝望之中还能够喊出唯独上帝的荣耀。我们都会说荣耀神是我们活在世界上的首要目的。马克琼斯在这里提出，但是在现实生命之中，只要我们遇见困难，我们很快的就会有其他的目的、其他的方法、其他的出路，而不是受苦得荣耀，受苦荣耀神以至于得荣耀。那我很快这个就变得是很抽象的东西，也会很方便忘记的东西。但是我们有这个好的神学，我们也要活出这个好的神学。毕竟神学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是叫人能够向上帝活的好的教义。耶稣他活出好的神学，他在约翰福音7章18节说，人凭着自己说的都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他差他来者的荣耀，那人才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才是义者。Okay. 大家有什么想法？这一段，最后一段。 像我们的主一样是越来越高的，他的终点是十字架。那么我们怎么能求走一条不一样的路？所以这个东西会给自己比较多的鼓舞，是我的生命就是上帝给的一个舞台，那个顺服的门槛越来越高，那个是他的决定。就是类似这样的想法，我自己会得到蛮多的安慰，就比较容易接受。 我路加福音十二章的原则是给的多的什么？凡领受多的，凡被赐予多的，要求也多。而我们主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所以父对他的儿子自然有最高的要求。或者你可以说，要求越高的荣耀也越高，但是这个必然是经过十字架，或必然是先受苦才有荣耀，这种模式。或者我觉得在这里，我们真的可以趁着机会检视自己。我们都熟悉西敏要理问答，第一问。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但是我们说实在的，在各个层面，在各个机会都其实都很会荣耀自己。我们也彼此荣耀，为什么？因为对方会荣耀我们。我最近真的发觉在social media， 在 Facebook 上面，这个是最终极的显示。有多少人按我们的赞，我们也按其他人的赞，彼此荣耀。我们却忘记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吗？我觉得这个真的应该成为我们，我希望也成为我们在心服弟兄姐妹的原则，就是关于如果你要在 Facebook 或者这些上面放东西的话，你的原则应该是，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yeah. 我想我们的主他认知这个，他没有求从人来的荣耀，但是他求从上面来的荣耀，我要荣耀他的父。所以你看他生命中每一个他的整个的 trajectory， 整个的走向都不是叫人说他好，但是却是叫他的父荣耀他的父，以至于最终因为他顺服至于死，所以父赐给他一个超越万民之上的名，万骑都必提向他屈膝。Okay. 在苦难中，在经历一切之中，不求从人从下面来的荣耀，彼此的荣耀，而只求上帝的荣耀。这个就是好的神学，这个就是顺服。不是只有在顺境之中说，哦，万事都荣耀归于上帝。No。在逆境之中，在叫你说不出话的时候，在叫你惊恐的时候，荣耀归于上帝。这就是好的神学。因为好的神学不外乎就是叫我们向上帝而活的神学，荣耀上帝的神学。而有什么荣耀我们的上帝？就是顺服他。而我们的主耶稣，马克全在这边提到，顺服父给他的一条特别的命令。It's a positive command, 只有给他。 这个特别命令在中文是不是我、哦、是不是在77页？哦、yes， 77页中间那一段的倒数第二行，特别命令，它其实有点神学的意思。我们之前在其他地方也有讲过这一个，这个意思就是 positive command， 就是一个实在的命令，就是任何的命令本身并没有是好是坏，但却是出于上帝的旨意 ，divine will。上帝的旨意叫你不可以吃这棵树的果子，不是说这个果子本身有好或坏，是这样的命令。而我们的主他也领受了一条这个命令，或者我们就说，就如亚当在园子里面领受了那个 positive command， 一个实在命令，就是你不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我们的主可以说吗，在客西马尼或者在他一生之中无终止的客西马尼的园子里面，也领受了一条同样的 probationary positive command， 一个测试的实在的命令。什么命令？就是你要上那棵树，你要成为挂在那树上的果子。他顺不顺服这个命令？也就是说，耶稣他本来就没有需要上十字架，但是这是父给他的任务，给他的命令。而他完成这个命令，就是荣耀他的父。在马克琼斯在这里提到说，在耶稣的事工历史，他在地的生命之中，只有三次父出声回应他的子，那三次。哪三次的？ 然后上山变相。还有受洗啊。 受洗，还有这一次来、right? 在约翰福音12章这边的。所以你注意，之后，并非我们的主没有祈求他的父，可是我们可以说。父既然在此已经回应他的儿子，他就不需要再回应他。没有在客西马尼答应他儿子，没有在十字架上回应他儿子。So， 我已经荣耀我的名，父怎么回应他的儿子呢？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So， 在客西马尼，在十字架上，没有声音从天上发出来，因为父定义要荣耀他的名。在十字架上，他的儿子必须借着死荣耀他父。也就是说，儿子，你所祈求的，我必叫你所祈求的成就。你要我的名得荣耀 ，Yes， 我会回应你的祷告。你会上十字架，你会在十字架上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 ？See。这个其实在十字架上，如果这个就是父啊，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就了，我已经荣耀你了，如果这就是指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那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上帝的荣耀往往跟世人的荣耀完全是完全相反的。 正是在世人看最羞辱、最软弱、最不值得的事情、东西上面，上帝展现他的荣耀。如果我们真的仔细想这个，我们也就不应该可以帮助我们不求这个世界上的荣耀。你不需要世人都说你好。讲道的人不需要人来说，哦，你讲的道很棒，很得造就。虽然偶尔听到也没有，也不会，也 OK 了。但 no, you don't need it. 或者就像 Daniel 那时候在暗牧的时候不是讲，他说 你不要想出名。或者用那个施洗约翰的话，就是他必做大，我必衰微。同样的意思。求上帝的荣耀，就是不求自己的荣耀，总是这样。愿你的国降临，就不是我的国做；愿你做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就我就不是神意我自己的主；愿你的旨意成就，就意思就是不是我的旨意成就；愿你得荣耀，就是愿我卑微，愿我自己缩小，好叫你长大。就这样，就这么简单。So, 如果我们要父回答我们的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Yes, 我们要效法我们的父为圣洁，因为他已经将我们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理当效法他为圣洁的。但是如果我们求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我们就不应该期待人尊我们的名为圣。所以最后我觉得一些实用的提醒，就是现在的基督徒都太喜欢分享、做见证、带导信等等这一类的。我在 FB 上那个 focus 都是我我我，甚至最后都会，这是我为主做的事，哦，愿主的，愿主使用我等等。可是你可以很快听得出来，我，我的事工，我的教会，我做了什么。如果你遇到一个牧师，你发现他讲到他的教导，他都在讲我的经历，我的事工，你应该逃离这样子的人，逃离这样子的教导。因为他没有将你引向基督，没有将你引向主。 OK, anyway, 父为耶稣为父的荣耀祷告，所以我们有他样式的人理当也为父的荣耀祷告。大家有什么想法或问题？你知道这个最终有个很自私的动机， right? 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做事总是有自私的动机，那动机最终不外乎就是要我们能够荣服职官。所以认知我们要荣耀他，我们就得衰微自己，或缩小自己，或降卑自己，或者谦卑自己好了，或者不，甚至厌弃人家对我们的荣耀。这个不外乎其实都是对我们自己是好的，不是吗？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将得到最终的荣耀，就是见到上帝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上的荣耀，就是荣服之冠。所以以这个来说，这其实是一个最最最自私、最最自己有利的 事情，就是不求自己的荣耀。正是因为如此，到最后我们才会得荣耀。但是也要认知，我们必要得荣耀。凡是基督徒，就是必要得荣耀的人。但是那个荣耀不是在今世，不是现在。You gotta wait， 你必须要等。如果你在今世在乎人家的赞许，他人的赞许，通常这表示你不会在来世得到你主的赞许。OK，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OK， 我们请我们今天能不能请钟亮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时间可以聚在一起听你的话语。主要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在世界上，我们总是能够以中我们的主为首位。求你帮助我们更加看重的是主的荣耀，而非我们自己的荣耀。但也求你可以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去学习什么是以主的荣耀为我们生命的首要目标。主要求你可以继续帮助我们消化今天的信息，也让我们可以不只是头脑知道，而是更多的是在生命当中可以体现出来。求你帮助我们今晚都有好的休息，然后也预备我们明日主日的心。孩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谢谢大家，明天见。明天儿童主日学10点钟哦，青少主日学也是，拜拜。 谢谢大家。